皇阿玛，也真算是妙谋难测。放入中原，任儿子们高才捷足者先得。我，他忽然有点气馁，旋即又道：“我如今这个境遇，是帮不上四哥什么忙了。不过我在外还有些狐朋狗党，要用得着，四哥只管吩咐他们就是了。”胤禛丁氏印象遗失，如此见识，亏你随口就说了出来。我们在外边费多少精神，至今多少人还在懵懂啊。说着掏出一张纸递了过去，胤祥接过，一边展开一边说道：“这和下棋一样，旁观者清嘛。”一边说一边看，却是一张名单，密密麻麻缀了100-200名官员姓名和现任职分，都是从前自己手里使过的旧部。他一下子就明白，不言声站起来，踱到案前，提起笔来，沉吟着在纸上点点画画，添了几个名字，又涂去了几个人，递给了胤禛。这上头有些人没用，有些人没骨气，有些人没见我面难以指挥。我点了点的，四哥可以见见，勒了杠的，得给点好处，因人而异，不可一概而论。这些年有些人变了也难说，四哥自己还要当心。嘿，狗儿，瞧你打扮是做了官的。李卫和周用成听了二人说话，正在发怔，听胤祥问话，李卫忙道：“奴才原在四川当知府，如今转了五职，去陕西年羹尧和岳宗齐军中效力，还没有补实缺呢。”“很好，很好啊！陕西三秦之地为中原门户，年羹尧在那里。”太好了，四哥呀，你何必叫狗儿改武职呢？打仗他不会，又约束不了军队，依着我呀，就坡打滚，叫狗儿补个西征粮道，既不归十四爷管，也不归年羹尧管，专差为这两个大营办粮，叫坎儿随军去年羹尧总督衙门帮办军务，监理文书，也混个功名嘛。在四哥府虽也一样，到底不算正果。胤禛抖得一震，七年功夫，胤祥的心机精明到了这一地步，由一个李卫管粮，就等于一手卡住了胤禔和年羹尧两军的命脉，心下惊诧，面上却不肯一揽子认账，迟疑良久方笑道：“哈哈，再商量吧。李卫的事我管着户部，吏部那边一说就成，我身边没个得力的也不成，先委屈一下坎儿，该有的自然少不了他的。”正说着，便见戴福宗进来，胤禛便站起身来：“啊，我不能久留，这就别过了。戴福宗啊，我看了一下，这里房子都得修一下。十三爷的书房再加一道火墙取暖，用多少银子，你找匠人合一下报工部，我跟他们关照一下就成。”说罢，依依不舍地拉着胤祥的手，含泪说道：“真重啊！”胤祥一副欲哭无泪的样子：“四哥，你还进来看我吗？”阿兰乔姐见胤祥痛苦的脸型都扭曲了，忍不住别过脸，抽抽噎噎，掩面而泣：“不要哭了，又不是生离死别，我还会来的。你们好生伺候着十三爷。”胤禛眼中闪着泪花，当下又拉着胤祥的手，谆谆叮嘱了许多。 儿子们盼着康熙早早寿终正寝，但康熙自幼习武练功，狩猎出征，打熬得十分好筋，健健旺旺活到了68岁，游自有兴致举办千叟宴，要与天下同乐。这位盖世雄主8岁登基，在万几尘寒上度过了整整一个甲子，年年元旦元宵端阳中秋48节都是老一套，祭坛祭堂子祀太庙祭天地，受百官朝贺，听诵圣赋，做伯良体诗，没完没了的凤迎郭尔，无休无止的结疑闹心，已是腻味。即位60大庆，他突发奇想，何不招些与自己年龄差不多的老人进宫，说说古经，聊聊家常，即是与民同乐，也换了口味。原想不过请几十个老人随便坐坐，不料礼部却当成了大事，当即具折奏明，历朝天子敬老尊贤，唱名笑话，只是徒具虚文，谁也不曾真的和山野一老共坐一席，这是宣化文明垂范后世的大事，理应隆重办理。请几十个，请谁呀？不请谁呀？这也难以夺定，所以礼部逆奏，凡60岁以上老人在京的，由皇帝亲自接见；各地的，由各地有司守墓代天子设铺款待。康熙这才知道，这种事非天子能自专，只好依奏，明发诏谕，传向各省。胤禔奉旨将军出关已有3年有余，一切遵康熙面授的机宜行事，先在青海汇集了蒙回藏军，圣臣威仪，大阅兵，大操演，随即命将军塔宁率兵入藏，阿拉布坦在藏驻脚不稳，经闻大军云集来攻，连忙带领着拉萨的蒙古军队仓皇西逃。胤禔原想派军截住他的归路，切断拉萨通往新疆富巴城的粮道，一鼓俱间灭此朝食，但转念一想，转眼就是康熙的60年登基大庆了，别人都预备着报喜，自己万一闪失，岂不白辛苦一场？接到尚书房发来的停计，胤禔略一沉吟，便传令叫鄂伦岱进来。鄂伦岱来到大帐时，见胤禔正在一张宣纸上写字，一躬身说道：“十四爷，您叫我。”“嗯。”胤禔满意的端详着自己写的斗大的忍字，漫不经心的说道：“老鄂呀，我打算派你回京一趟。”鄂伦岱请求单独带兵追杀阿拉布坦在凉州的残部，没有获准，对胤禔窝着一肚皮子的火。听了胤禔的吩咐，黑红的脸上肌肉抽搐了一下，盯着胤禔没言声。胤禔一笑：“怎么不愿意啊？”鄂伦岱身子微微一躬：“ 是，我还是想请王爷将令，我去凉州剿贼，万一圣上有旨叫大军西进，我先给14爷打一条路出来。”“ 哎，老哥，你对我有误会呀，不要以为我是不叫你立功阻你的前程。塔宁和八爷是什么交情啊？哎，用你不用他，仗没打，自己军中先乱了。”鄂伦岱想了想，冷笑着：“ 哼，他得意什么？他那两下子算掉毛灰呀、啊。雅不齐也恨得牙痒痒的，总有一日叫他瞧瞧我的颜色。”“ 老 哥毕竟心直，你以为雅不齐和你一回事啊？啊，告诉你，入藏我原叫你为父的，是雅不齐拦住了。驻节平城文书都发了，雅不齐说你一介莽夫不叫你去，还抬出八哥来压我呢。他是八哥的奶哥哥，来这里做什么？以为我不知道啊？只念着八哥情分，不能撕破脸皮装迷糊罢了。鄂伦岱不禁怔住了，他虽粗却不笨呢，已经猜透了印提的话意，半晌才说：“十四爷，这些话我不明白，也不信。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悦己者容。八哥待我原没说的，我也想在这里替他效死力，想不到竟是我瞎了眼。他不但派你监视我，叫塔宁分我的功，叫雅布齐请走我，背后还叫雅布齐盯着你，怕你真的倒到我怀里。这样的心术叫人怎么能不寒心呢？你不是说不信吗？嗯，看看这个。说罢一审，将一份札子啪的甩了过来。鄂伦岱疑惑的展开看时，上头写道：雅钱扎收系，鄂伦岱受年羹尧三万金之事已查实，此人武素之志，轻狂自大，胸无定见，当时时密侦勘察报我，如可请十四爷调笔入塔部麾下，以便随时处置，密勿不允。下面却无落款，但鄂伦岱和胤祀实在太熟了，一眼就看出是胤祀的亲笔手迹，当下便脸涨得通红，咬着牙问道：十四爷，这玩意儿哪里来的？前日停祭时，西安府的师爷扮成兵士送来，恰好雅布齐去催粮，我的一个幕僚和这师爷认得，就破了。胤提微微一笑：这个师爷已经扣住，你想见也不难，待会儿我的亲兵带你去。鄂伦岱顿时气得浑身直抖，破口骂道：奶奶个熊，老子在这儿卖命，杀得血糊似的，后头还有自己人使绊子，老子宰了他。你不能这样，这是人证，将来我和八哥撕裂这件事，现在我派你回京给父皇请安，先免了挨塔宁一刀再说。鄂伦岱呼呼喘粗气，半晌才压下来：我就不谢十四爷了，回京还要办什么事也只管吩咐。印皮慢慢踱着，雪亮的马刺和佩剑碰得叮当作响，望着中军帐外一片荒寒的旷野和阵阵狂舞的黄沙，许久才说：北京是什么局面，我真想知道。八哥来信一封封都说万岁身子骨康泰健壮，我的门人又来信说万岁见人手颤头摇，行动要人扶，你请安时带我看看阿玛龙体究竟如何，扎还要看看四爷。如今在北京能稍稍与八哥抗衡的就是四哥了，所以四哥有难处你要尽力帮，不必忙着回来，万一有事能顶个旗鼓相当，你就是元勋。鄂伦岱狞笑了一声：哼哼，奴才理会，一定照十四爷的主意。这里十四爷 你的房锦雅不齐，他养着几十个力士呢。 哼，别说几十个，就是几百，我诛他们如同杀鸡，你只管放心去。正说着，远处一个胖墩墩面团似的中年人移礼过来。印提小声说，你去吧，雅布齐来了。雅布齐一脚跨进，恰鄂伦带辞出来，便笑道， 老鄂，几日不见，气色越发好了，这是哪儿去啊？ 好个狗屁，往哪儿去用不着回你，我是你的奴才吗？ 鄂伦带出了帐，装作倒靴子里的沙，侧耳听时，里头雅布齐请了安，问道， 十四爷，西安府胡明奎师爷犯了什么事，叫十四爷给扣起来了？ 嗯，胡明奎，没听说这么个人呢，我也没扣什么人呢。哎，你说这人他是做什么的？鄂伦带听得一笑，登上靴子大步去了。鄂伦带马不停蹄赶回北京，已是阳春三月，从沙尘蔽日、蛮荒寒苦的西域回到京师富贵温柔之乡，烟花明媚世界，看到鸭头碧水、杨柳扶风，听到故土乡音、九脉弦管，鄂伦带真有两世为人的感觉。因奉有亡命，不便先回家，胡乱在驿馆歇息了一宿。第二日到礼部、兵部验了官房，觐见了康熙出来，便打马至朝阳门外连亲王府来见胤祀。胤祀见到鄂伦带，似乎并不意外。 见着万岁啦，着实难为你了。万岁都有些什么旨意呀？鄂伦带喝着胤祀赏的参汤，主子说，刚接到十四阿哥的奏折，前头军事顺手，他心里很欢喜，原想写一首诗赐他，作怪的连一点诗思也没有，可见人老了，什么事只能心里想想，要做就难了。我当时回话，主子这是累的，好生作呀，活一百岁是稳稳当当的，您长寿就是我们做奴才的福分了。果然长进了，这个马屁拍得响。你说主子活一万岁，恐怕又要训斥你了。万岁还说了些什么？鄂伦带盯了一眼养得红光满面的胤祀，不知怎的，再也寻不出以往那个温馨爽明的人君形象，竟无端生出一种厌恶之情，很想就这么照脸郭将去打一个满脸花，嘴上却笑着，主上说，我已经很知足了，打秦始皇算起，活过七十的皇帝只有三个，我原想做二十年太平天子，做了三十年想四十年，想着断没有五十年天子的道理，谁知老天偏偏厚爱，不肯收我，足足做了六十年。你既然回来了，前方又没有什么大事，多住些日子吧。又夸十四爷有出息，出去历练一番，折子上空话也少了。啊，老人家活的是太累了。就是我这不在台面上的，站在旁边看着也替他累，既要坐养身子，又要揽权不放，要下头办实事，又存着猜疑，还要步步提防着儿子，还要听那些说不完的粉饰太平逢迎话，

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听鄂伦岱说完，胤祀也站起身来。啊，等开过千叟宴，你就回去吧。京师虽繁华，如今却是是非之地，万岁都老得糊涂了。前日内廷送出信儿，说王善上了一封密折，居然保奏四哥当太子。听说是刘忠不发，高福说四哥偷偷看望十三爷。这么没规矩，万岁也没事人一大堆，撂开了手。换了别人啊，那还了得吗？你去吧，后天开千叟宴，我病着不能去，你带我给万岁送些礼，就便观光就是了。鄂伦岱前脚出去，胤堂后脚匆匆进来。胤祀笑道：“老鄂刚出去，你没见他吗？”因见胤堂气色有异，他又问：“出了什么事儿了？”“ 哼，别提鄂伦岱这个王八蛋了。” 胤堂冷笑了一声，把一个通风书简递给了胤祀。 这小子变心了。 胤祀诧异的抽出信看时，却是雅布齐递来的急件，背细说了胡明奎被扣和胤祀密件泄露的事。胤祀看着脸色越加苍白，呆呆的把信放在桌上，只是沉思。胤堂问道：“ 怎么办呢？别叫鄂伦岱这个二百五告了万岁吧。”“ 嗯，我根本没有给胡明奎写过什么加害鄂伦岱的信， 老十四自己就是个造假信的积年能手。” 胤堂气的两手冰凉，想骂又是一个父亲，半晌才咬着牙：“ 乌鸦氏这个老母狗养出的儿子没一个好种，既如此，我去跟鄂伦岱当面挑明了。” 胤祀摆手制止了他，慢吞吞地说：“ 一个鄂伦岱随我还是随老十四，算得了屁事？现在无论如何不能跟胤禔撕脸闹翻了，他既敢这么做，当然也预备着这一手。前日贺孟府来说万岁新年过后身体大异于往日，七十不留宿，八十不留饭，他忘七十的人了，什么时候出事谁也料不定。这个当口七步一步也错不得。” 一席话说的胤堂低头吃茶，心下暗抚，半晌才说：“ 既如此，就早点打发这个杂种回老十四那儿，免得再惊生事。” 叫他回去。胤祀望着外头池塘对面喷霞蒸雾似的一片桃林， 那不是给十四弟添了个帮手吗？十四弟从军中送给 万岁60年庆典礼也在我这里，明儿一并叫他送进去。朱子云，即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他印题办得出，大约也难不住我印私。3月18是迁走宴的正日子，康熙起了个大早，由张廷玉马骑引导着，千车万骑出了畅春园，进入紫禁城。在西华门换成鱼时，远远见王善已候在那里，便叫过来问道： 别人都在太和殿前等着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 回万岁的话，臣的本章递上去将近一个月，不知可经预览呢？ 哦，就是你说的那件天下第一诗，朕刘忠啊，其实你应该明白朕的深意了。朕赐你的药用了吗？ 王善不禁一怔，他因患红痢，半月前康熙却曾赐过药，当时并不留心，如今连着康熙的话仔细回想，才忆起药名叫续断，顿时恍然大悟，眼睛一亮，正要回话，康熙一摆手： 这味药是治红痢的神方，回去细看本草你就明白了。此药要火候，火候不到效用不显，急不得，你且安心吧。 说罢命轿而入，齐冷们共来了997名，早已等候在太和殿前的月台上。70岁以上的设在体仁阁和保和殿，其余的都在炉棚下就餐，全都由胤禛带着内务府的人安置妥当。事实日上三竿，老人们虽说早已饿得饥肠辘辘了，却都很兴奋，三五成群的在大月台炉棚旁边指点宫阙。一些做过官的士绅，多年不见，白头相聚，叙童年，忆故旧，说得入港。还有一等士绅，头一回进着金翠交辉的地宫邀恩，四处张望着，要把景物人事都记牢了，回去打点写好自己的行述和墓志铭。正乱着呢，李德全行年一干执事太监从三大殿北拍着手过来，接着龙旗宝幡，文武百僚簇拥着一乘明黄软轿移礼过来。待李德全甩过靖边，西向而坐的畅音阁供奉鼓瑟吹竽，编钟大吕，金磬玉鼓齐鸣啊，64名满装宫女做8艺之舞，踏着节拍，挥着流苏闪，载歌载舞，帝拥见，规矩方圆，复古自武皇，舆论钟鼓铿锵，春水环桥滚浩荡，龙礼乐换文章，圣人出天下闻名，玉镇夜今生，日月江河照法相，自古惊醒，绝群离夫五教，一轮序万邦宁。歌舞声中，康熙缓缓下轿，在太和殿檐下南面而立，静静听完。近1000名老人伏伏在地，由马骑张廷玉带着一骑叩头高呼：“吾皇万岁！” 万万岁！ 唐熙扫视一眼众人，也许因兴奋过度，他的脸色中带着绯红，显得很有神采，半晌才笑道：“请起吧，这么多老年人在一处，朕心里很欢喜。虽说国家有制度，你们该行这个礼，就老年人本心，朕还是觉得随意些好。朕已用过早膳，俗话说饱汉不知饿汉饥，就请众位老先生入席开宴吧。”刹那间热闹起来，胤禛满头热汗，指挥着几百名太监，有的按名单招呼引导客人，有的安席，有的照应随驾官员和与席的皇阿哥，足用了小半个时辰才一切停的。因各地官员送的贺礼都摆在中和殿，又忙着过来照应，正忙得不可开交，却见张五哥过来，便问道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“四爷，这里的事奴才照应，万岁今儿瞧着有些不对，走路两条腿都发颤，汗水流出来也不知道。三爷在席上说起八爷请病假了，万岁已经瞧着不高兴了。十爷接着又说起穆子胥、魏东亭病死的事儿，这都是什么事儿嘛？我看不过眼儿，又不能说话，您过去一趟吧。”胤禛未及答话，鄂伦奈已经带着连襟王府几十个太监捧着贺礼进来，邢年又带了一个太监捧着一个大盘子过来。邢年捧的是一个冷盘，二龙戏珠，两条活灵活现的龙，张牙舞爪的夺那颗紫红鹅蛋，站定了说道：“ 四爷，万岁说您累了，不必过去占规矩，这个是赏您的。” 胤禛忙说：“哎呀，阿玛这么体恤我，你回去代我谢恩，我这里未必有功夫吃呢。”见邢年去了，方松了一口气，叫过鄂伦岱笑道：“哼哼，好人，你算有福，万岁赏的这菜，这桌子下还有一瓶酒，就陪四爷一块吃如何呀？”鄂伦岱笑得咧着嘴：“您谢万岁，咱就谢四爷了。”胤禛却怕他酒吃多了，接着昨日的话题发酒疯，忙笑道：“哎，我不能多饮，你今儿也不要喝多了，反正你一时也不打算走，明儿我再送你两坛子20年的陈酿。”鄂伦岱知道这主心细如发：“哎，理会的，十四爷将令军中不得饮酒，其实我如今呢也比不得当年了。”两个人一边吃酒一边捡些没要紧的话说着，约莫过了半个时辰，听到前面太和殿丹陛之乐大作。胤禛掏出怀表看了看，定的5出歇宴吗？还有3刻功夫，怎么这么早就下来了？正说着，便见马骑3步并2步忙过来，胤禛便立起身来。马骑脸色似乎有些苍白，也不请安，进门就说：“主子下来了。”主子脸色有些不对，几个太医都说怕又犯病，我和廷玉商量了一下，在时辰上做了点手脚，请主子赶紧过来歇息，四爷小心伺候着，请万岁先在这里歇息片刻，再请假回养心殿。 胤禛便忙命撤席，叫人抬一张紫檀春凳，将就着把须弥座上的拂枕坐褥铺好，便听外头雷鸣般的山呼声。康熙左扶张廷玉，右扶刘铁城，已是款款徐步而来。鄂伦岱仔细打量康熙，兀自微笑着，只神情略略呆滞些，脸上一青一黄，气色不正，脚下似乎有点伶仃飘忽，也不见有什么异样。见康熙近前，鄂伦岱忙跪下伏伏请安。康熙只说了句：“ 给你家将军王送礼来了，起来吧。” 便一步进了中和殿。胤禛忙迎上去：“阿玛，前头坐了半日，劳神费力的，您老有春秋的人了，还该留心荣养啊。依着儿臣，先在这儿略躺一躺，再起驾回养心殿的好。”康熙点了点头，却不肯落座，环视四周，但见中和殿珠光宝气，琳琅满目，殿四周长案上摆着贺礼，什么琼、瑶、麒、麟、璞、裘、鱼、鲲、雕、鸡、龟、璧、虎、梅、龟、狼、碗、章、从，还有什么端砚、商鼎、宣德炉、围棋、古琴、湖笔、徽墨，应有尽有。有的投康熙所好，献的真版古书，宋纸、宋墨、薛涛笺、董湘光的字画，都贴着黄金，堆的到处都是。康熙看了一会儿，至南窗前指着一个匣子说道：“ 这里边是什么呀？”“ 啊，这是十四阿哥的，鄂伦岱刚送进来，还没有来得及标黄呢。”胤禛忙说：“里头是什么儿臣也不知道。”鄂伦岱忙躬身答道：“是十四爷西域得的陨石，上头还天然生成百年长运四个言书大字，这是十四爷告诉奴才的，奴才也没福见一见。”“ 哦，陨石上还有字，打开来朕瞧瞧。” 行年忙答应了一声，轻轻撕开金着大将军王印玺的封签，打开来未及说话，便吓得一个退步，那匣子啪的一声落在地上，众人都是惊怔。马齐断喝一声：“行年，你这狗才，作死吗？”话犹未终，连他自己也唬得身子一滞。匣子里哪有什么百年长运的陨石啊，原来是一只死鹰，钩爪铁须，软软的搭着，眼睛垂闭着，羽毛散乱的趴在地下一动不动。哦，康熙却没有看清，戴上老花镜凑近了一瞧，弓着身子竟再也站不起来了。他呆呆地弯着腰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半晌身子一歪，便背过气去。几个太监原吓愣了，个个面如土色，瞪着眼看。此时惊醒过来，呼的一下围上去，七手八脚把康熙架到春凳上将洗。马齐眼中出火，逼视鄂伦岱良久，大喝一声：“拿下！”中和殿顿时大乱，有的扶持康熙大声呼唤，有的寻汤觅水，有的手脚忙乱四处窜，连自己也不知道该做什么。刘铁城则叫人寻来绳子， 和傻瓜一样呆看的鄂伦带捆的米粽也似的。鄂伦带此时才苏醒过来，口里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：我冤枉，我冤枉啊！倒是张廷玉长得住，叫过胤禛，所以万岁这是急痛迷心，一时痰涌，不妨事的。记得您随身带的有一小瓶苏和香酒，备着皇上用，赶紧取出来给万岁用啊！又大喝一声：“不许乱！谁乱，我按弑君罪治他！”景年，你悄悄传太医院医生来，不要声张。老人们一大半没出宫呢，传到外人耳朵里不是小事。一语提醒了胤禛，哆嗦着手撕开扣子，从怀里取出一瓶玻璃瓶，自己先喝了一口，递给张廷玉。这个瓶子是乌斯道叫他装的，里头赵方配制的苏和香酒是康熙常用的药，张廷玉见过几次，还笑他吃，不想就派上了用场。半晌，康熙吐了一口痰，粗重悠长的喘息了一声，醒了过来。他脸色蜡黄，睁开眼看了看，又无力地闭上，喃喃地说道： 红尘呐，你好糊涂啊，这不干鄂伦带的事，这种事他做不出，世人就做不出来，放了他，朕发急了，别说生气，连说话的力气也是没有的。 鄂伦带西行一步，含泪说道：皇上圣明，您还是先扣着奴才，等事情明白了再放吧。这是一只刚死不久的鹰，十四爷要弄这个，一路上早烂了，连十四爷奴才都敢保的。 放了他吧，无罪的，有罪的，天瞧着，朕也瞧着。说话，朕要静，要静啊！ 康熙在千叟宴上骤然犯病的消息封锁了六天，纸里终究包不住火。第七天头上，终于由上书房和太医院联名发出勘合，布告中外，圣宫违和。于是十八行省督府藩臬各衙门掌吏请安的折子雪片似的递向了北京。尽管折子里用尽了好词儿，都说自己要刻中绝职以慰圣瑾，相信皇帝但颐养节劳必能早战勿药。但从北京暗地里传来的消息，康熙皇帝已是全好无望了，人人心里都在盘算着自己日后的去路，巴望着皇帝早定国事，将皇储指明，免去自己忧思徘徊之劳啊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

花就会重新露出笑脸了。 好嘞，爸爸，花开了。 阳光雨露滋润一片净土，抵御腐败，孕育廉洁之花。 北京时间16点整。